你找陳文慧嘛， 就是基本法專家。 你現在那個主控官，你要主死歐樂軒，你都找陳文慧出來在這裡講這個什麼這個止暴制亂。既然你現在你律政司，喂，你都是要紅不要專的啦，你做什麼找余若海啫？最好找陳文慧啦。 咁余若海一路都係。 喂，陳文慧佢唔係香美英國執業律師，係嘛？呢條友係老千律師嚟嘅，你都揾。咁點解你唔用到盡啫？ 老千律師就做主控啊嘛。 係啊。 佢仲要主死其他手足嘅，唔得。 哦，咁樣嚇。 係啊，咁就呢個余若海嘅法律意見咧，就認為啊，喺呢個內會原有嘅主席。在一個不尋常的情況下面可以繼續主持會議，所以呢就是五星期五呢就朝頭早郭榮亨開完之後呢，晏晝李慧瓊就會以這個前內會主席的身份呢就去召開這個會議。咁咧就實際上個問題係乜嘢呢？就是一定會面對泛民的司法覆核㗎啦。係 冇錯。 咁嘅話咧，就算你俾佢夾硬嚟李慧瓊主持會議選自己啦，當然係。咁啊，舉手佢自己做咗呢個內會主席，咁啊安排國歌法上去啦，審議啦，咁審議就即日三讀添啦。我諗委員會階段都唔使啦，啊唔係，佢應該過咗委員會階段嘅應該，佢係恢復二讀辯論啦，應該係上去大會恢復二讀辯論。咁嘅話咧，如果做曬之後，跟住法庭判出嚟呢個余若海嘅意見，同立法會啊，立法會法律顧問就唔係咁嘅睇法嘅。 係啊，即係佢 立法會法律顧問嘅睇法就係要。由郭榮亨主持會議選出嚟嘅主席，呢個先至合法嘅。 即係梁君彥就專登出去揾一個，即係一個咁樣嘅。即係 好簡單，俾錢嘅啫，好簡單。 唔係就 override 佢。 你要鋤死某個人，你咪俾錢揾外判法律顧問意見，喂，幫我鋤死佢。 咪就好似嗰陣時主死啊曾蔭權。 主死曾蔭權一樣啫嘛，係咪？咪fishing咯，我哋叫做喺倫敦咁多大狀，實有個話得㗎啦，我拍心口搞得掂，咁咪得咯咁。 或者叫 short for opinion。 基本上是有一答案先的，有一答案之后呢就即是找一个 keeper， 就摆自己的名字下去。余若海就一路呢都是帮政府打 JR 的。咁啱晒 key 啦，咁样咁亦都唔需要唔介意接咗呢啲 job 之后俾人话啦，因为一路都系政府嘅御用律师嚟㗎嘛。咁外判嘅话都赚唔少喺纳税人身上。咁呢啲就等于政府叫啲顾问报告发表顾问报告一样㗎嘛，即系个顾问报告根本政府就话俾你听要点写㗎嘛。咁咪照寫咯，不過佢收到鬼貴啫嘛，因為你要用我的名字嘛， 係 寫你嘅嘢啊嘛，咁樣 係即係嗰陣時點解要專登揾人，就係話唔告阿梁振英啊，就係、是、專登要等到有為止啊嘛， 等到外判 係啦， 大狀 係啊，即係呢個咪就等於投標啫嘛，係嘛嗱，我而家我就有預設立場噶啦，邊個可以交個名字出嚟咧嚇，往我面上面貼金咧，就邊個就可以收到錢。 香港啊，總有一班人覺得啦，呢個就係法治。我覺得嘥 Q 氣，我覺得基本上是預設了個答案先，然後呢些法律顧問就拿住呢樣嘢嚟做幌子，所謂的法律意見，然後拿住呢個幌子出嚟咧，跟住就去作為政府嘅決定的一個所謂法理依據。 咪有啲人話喎，好似我哋啦買醫生紙射波咁樣樣喎， 一樣。我覺得我哋平啲啫嘛， 係啊， 個分別就係、是。總有啲屋村西醫係唔介意嘅，係 啊，係啊， 係嘛？ 啊，外快嚟嘅大佬啊， 外快嚟噶嘛？ 啊， 所以我話呢啲所謂法律意見，你要乜都得嘅，我覺得。就算好簡單，而家你話法律界幫政府做嘢嘅人，何來有操守可言啊？你睇成個律政司裏邊冇 merit 嘅照顧，係咪？上到庭俾個官鬧，大佬撤控，跟住仲要賠埋堂費嘅，比比皆是。 嗯， 係咪？總之就是。總之你政治上正確，無論你專業上是幾咁失職都好，是絕對沒問題的。這個才是新時代習近平最重要的香港幹部的作風，就是這樣了。最重要政治過硬，專業白痴都沒所謂， 沒錯。 你看那個主控官就是 陳文慧， 你看那個區域法院那個姓郭的法官，在連榮祥斬人案的判詞現在不了了之，是吧？律政司上訴沒有？ 是啊， 沒人再提了。係咪？我上個禮拜喺蘋果喺呢個一週刊嘅 video blog 我都講過呢單嘢，點解冇人再去 follow 律政司上訴，要求律政司上訴咯？我話係咪？佢調走佢唔俾佢審，個目的係為咗唔想嗰啲 case run 咗嗰啲 case 啫嘛。其實係李峰係為咗因為呢個人發表政治宣言，而呢個司法部要去整佢啊，梗係唔係啦？嗰三單。 反送中的 case 不用去審，是怕那些 case 本身站不住腳，因為法官有那麼強烈的政治意見，他無論怎麼判都好，都被人拿來作為上訴的藉口嘛。所以我說你根本上你望到這些東西，好了，就算他夾硬來都好，我都說香港的體制在英治時代留下的體制，很多人眷戀英國人，但你要記住英國人最大最大的錯誤是什麼呢？他不是在制度上面去鞏固香港的民主自由，他一切最終是靠彭定康個人的人治、人亡而正式。當這個總督換了人，換了一個山西布政司下來做總督之後、所有的事都會變的，根本是司法人員罪用委員會其實是由特首 nominee 的，而他起用哪些人去 nominee 哪些人做司法人員，根本上以往你可以假設沒有主動干預，但現在你怎麼可能假設中聯辦背後沒有干預、天主教教區哪個做主教都有干預，我告訴你聽啊，係嘛？你而家頭先我哋講話呢個城大校長郭偉唔參加呢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係喎。 睇下佢幾時郭金兒作非靜靜報名參加啦？有型得唔好耐嘅就話俾你聽啦。 因為佢而家幾有型啊！佢點樣幾有型啊？其實佢就話而家呢一個，因為而家數啊嘛，邊個究竟有參加冇參加嘛？尤其係大學校長、 中大、港大浸會、理工， 你而家數翻啲 全部上曬船。 大學校長咧，做親大學校長咧，通常咧都買一送二，俾埋個政協委你嘅，其實係。咁即係而家呢個大聯盟又係啦，其實係交名嘅啫嘛。咁佢又話，即係點解冇阿郭偉嘅名份啊？咁佢哋話咧，呢一個係大學內閣集體商議後。即係得出個結果嚟嘅， 即係射咗落去。 係啦，即係呢個集體決定啦。咁點解有個集體決定嘅？因為城大咧就緊守教研合一、政教分離嘅大方針，認為咧術業有專精，君子無本，大學師生應該咧就致力教研學習嚟嘅。嗱， 好有型噃， 好有型。嗱，呢一樣嘢咧就係兜巴扯埋去大聯盟嗰度。大聯盟 嗰啲啊， 大聯盟你話係幫人揾工啊嘛，我就覺得呢啲係政治嚟嘅。所以點解佢用政教合一呢樣嘢咧嚟帶你就係咁解啦。政教合一，嗱，你啲係政治，你唔好搞我，係嘛？我國 政教分離啊，係 啦， 唔係合一啊， 係啊， 政教分開 啊，係啦，我就要政教分離， 我搞教育嘅啫， 係啦，咁所以我就係搞教育嘅啫，你政治嗰啲嘢唔好搞我，即係呢樣嘢咪就係其實用行動嚟話俾你聽，其實你根本上你搞呢一檔咁嘅嘢就係政治嘢嚟嘅咯，其實係。咁所以喂，你連大學校長，尤其係城大嘅校長，你都說服唔到嘅時候，你點樣團結啊？啊、即是你怎樣團結再出發、啊、我想問 都不用的，我覺得、很快他會郭金時作飛的，我覺得看看郭偉有型得多久 了、起碼現在郭偉就有型過李嘉誠 有型很多李嘉誠可以說的生意 生意還生意，政治還政治， 生意政治還政治、加入去就理拆他了、即他意思就是理拆他加入了、 我知道， 所以他就說理拆他了、樣是吧，梗係唔敢講啦，但係郭偉我諗係退休㗎啦，就嚟應該。通常嗰條腰骨咧， 應該係啦， 係就嚟退休先會硬嘅啫，其實。 因為其實城大 咁城大嘅校長又唔會，郭偉唔會交俾個仔噶嘛。 咁啊係， 咪係咯， 咁啊係， 所以冇問題嘅噃。但係我覺得都係少見嘅，但係我都好希望， 同埋都讚讚佢啦。 郭偉能夠堅持落去，我覺得 都值得，都值得認同嘅。佢咁嘅做法係 唔係堅持下去啊？真係我驚佢。 堅持下去啦！ 過咗兩日之後，郭金時作飛，哦，我都係要咩噶啦？為咗香港再出發咧，呢個偉大嘅目標咧，我之前嘅諗法都係又太過狹窄啦咁樣。 好似段崇智有份加入係嘛？ 段崇 智啊，啲人 中大梗係有啦。 嚇！啲人就話佢好撲街，咁啊應該可能有加入喎 嚇。有。 係。 張翔啦，我見到。 張翔有係嘛？ 係啊，中大廣大都有。 張翔就契弟，呢個就好，呢個完全唔意外啦，係咪？尤其理大嗰個校長啦，嗰個垃圾嚟嘅。 理大嗰個係邊個？好似係 理大嗰個唔係大陸佬啊嘛，喺深圳做大學校長噶嘛，做副校長喺深圳嗰度啊。 騰乜鬼啊？ 騰錦彪。 騰錦彪啊！ 騰錦彪，佢任內嘅時候。咪就係出咗一個即係咩咯？咪出咗一個教授整呢個基因排序啊嘛，咪做基因改造啊嘛。 哦，嗰、那個瘋狂科學家 係啊， 改造生咗兩個細，生咗細孖，生咗細路出嚟，冇咗呢個艾滋病嘅基因咯。有艾滋病免疫基因係啊。 係啦， 我就係佢後來任內 嘅。佢任內㗎， 哇，咁出位啊！ 系啊， 咁啊，快啲聘用佢过嚟理工研究一啲咧，可以对免黄色经济圈嘅抗体。 系， 即系一生出嚟啲 B B 咧，就唔会黄点消费嘅。 啊， 咁啊掂啦，我觉得。哇，即刻攞呢个 國家科學獎。滕錦光啊， 滕錦光。算罢啦，呢啲咁嘅大陆佬，系人都唔会记得佢个名噶啦，我觉得。 阿曹云威又有呢、這个好正常啊，呢个一啲都唔意外啊吓。只不過如果曹雲威又有的話咧，咁你不如爭取埋啦，物嘅有呢個山香呢個咩咩誒咩咩咩牛河啊，啊咁啊係啦。 咁佢因為以前係嗰個咩噶嘛，阿、啊、周融嗰檔嘢噶嘛， 係， 仲有嗰咩何樂生啊、雷鼎明啊嗰扎咧， 係。 其實炒埋一碟都係嗰扎嘅啫，你問我。 但係我哋都話呢檔嘢冇錢嘅喎，係嘛？你入去冇意義嘅喎，其實係。 唔係，我有啲失望喎，我覺得。如果你用到咁高規格，又落慧玲，又呢個黨天下咁樣搞出嚟呢壇咁嘅再出發，專業界別裏邊頭面人物冇啦，演藝界裏邊起碼都發哥、華少啩， 係咯， 華啲啩，係嘛？兩大巨星都冇啦，好似曾志偉啫嘛，得嗰啲鐘鎮濤啊嗰啲啫嘛。 哦。 曾俊濤唔知有冇粉添，好似曾志偉到啫， 係嘛？ 係啊，咁你諗下，喂，以往專業界別裏邊，建築、測量、地產、會計、金融、法律呢啲，起碼都要全部四大呢個會計師行啲 partner 啦。 嗯， 喂，呢啲先係級數噶嘛，我覺得。所以我話呢壇嘢其實，我懷疑咧，其實以往都傳過噶，完結香港基金會咧，老總都係撳住個荷包噶， 撳住荷包。 即係啲水唔係佢出嘅， 哦， 係抌人心口嘅，抌地產佬心口嘅。 咁即係呢個就係本身搞呢檔嘢出嚟就係揾笨嘅，其實就係。 我懷疑佢航運生意冇咗，俾大陸佬夾咗之後咧，要另謀出路啊，抌心口 啊， 即係起碼抌完一嚿自己都有得嚿，有一嚿落袋啊，起碼。 唉，喂，大佬，你本身真係都係叫做係船運界巨子啊，大佬淪落。 唔 係㗎， 你見到後邊嗰棚人，邊個有得撈嘅啫？張志剛做嘅咩？ 係啊， 係嘛？梁振英做嘅咩？梁振英就係蘋果痴漢。係 咯， 日日喺度 stalking 睇蘋果。 喂，馮偉光都唔 賣保險啊，好似係。 係嘛？ 係啊，馮偉光佢賣保險啊。 咁你咪當你自己保險界巨子，企喺後面咯。 喂，好簡單呢壇嘢，一為神功，二為弟子。只要開條數靚靚地，哦，公關顧問馮偉光，總策略研究呢、這個張志光，係嘛？法律顧問譚慧珠，每人支翻份人工，跟住咪叫阿成哥出錢咯。 係咯， 好簡單嘅啫喎，你問我不老嘅玩法都係咁噶啦。我估呢個先至可能係最重要的目的喎。如果唔係點會將個成本壓到咁低，成個公關 show 搞到咁核突啫？肯定係請嗰啲深圳公司啊，或者係嗰啲咩初創企業啊嚟幫佢搞呢啲。咁樣嘅今日發布會啦，記者發布會啦， 其實唔搞好過搞啦，真係嚇。 唔係你要明白，大陸都係咁嘅，你唔立項考立名目，又何來有水道？ 唔係，不過呢個就其實亦都係好 consistent 啦，就係我覺得九成就係老細發爛渣啦，先至走出嚟啲咁嘅產物啦。 阿 Anthony， 你少年太年輕了，我話俾大家聽，為搞而搞，曾經搞過啲乜嘢咧？當日回歸之前。唔妥呢、這個，唔信呢個香港嘅商界自由黨，另立一個叫做新港盟羅德成，另外再加一個叫做劉漢全嗰、那個唔記得咗叫咩黨啊？ 港同 港進 聯，港進聯啊， 港進聯，譚慧珠好似都係港進聯， 係。 據說港進聯嘥咗阿爺成億嘢， 係 好啦，然後跟住2003年自由黨叛變之後，又再嚟再搞。 咪就係而家經 民聯啦，就叫走咗佢哋嘅金主啊、岳少啊嗰啲，就揾埋阿發叔啊、梁美芬就另起爐灶，加埋石禮謙啊咁樣，就經民聯。好啦，又係燒一輪銀紙。好多人就話：，誒點解中聯辦啲人咁笨嘅咧？中共啲人，我想話俾大家聽，如果你唔搞項目，翻大陸做生意嘅人就明嘅。你唔搞項目，你何來有錢落袋咧？即係你唔搞個撐警大聯盟，你冇周融呢個港人港地 G post 等等，喂，等於你個 keeper 都要開數噶嘛？你要開數要人頭噶嘛？ 你開數又有 維穩費？喂，廣東省嘅維穩費高過新疆，你知唔知？ 係啊，我知 道。咁你諗下，廣東省維穩費包埋香港噶嘛？咁咪高？即係香港嘅叫做咩啊？嗰、那個本土恐襲嘅程度、威脅程度大過新疆？這個維穩，香港再送殯肯定是拿維穩費的了，我覺得。 但是大陸佬而家都撳住荷包啦，冇錢。好啦，撳住荷包之後，廣東省唔出，咪輪到要打香港地產佬嘅心口咯。 而佢冇錢就會發窮惡，老共冇錢就會發窮惡，就會兇你呢班咁嘅地產商啊，然之後就 一定會兇，咪兇你個仔咯。 是啊， 是啊，你说真的咁容易理拆他 啊， 啊， 到时到后真的凶你的， 是啊， 不要让李嘉诚跑掉啊，又来的 啊。 所以我说呢，你看到这些是政治那种厌恶的程度，如果你不感到厌恶，即是我们这些年纪经历过八九年一路到现在，目睹香港政治的衰败， 嗯， 在这班人手上，然后你看到那个旧剧本不断碌不断碌， 嗯， 是不是，我成日話等於阿暴龍哥仲要睇翻1978年嘅官人我要一樣，嗯，而呢班人已經70路啦，已經唔係60路添啦，係70路嘅譚慧珠呢啲，仲要死出嚟，著套白色套裝咁樣死出嚟，然後喺度獻世喺度，係嘛？而香港嘅政局就係咁樣由呢班人喺度去處理。你問我哋點解懷念英國？點解英治時代嘅香港？是沒有這些70多歲的仆街， 嗯， 30多年來一路在那裡指指點點的呢？喂，大佬，你中士元去到後期啊，已經沒有了那個角色了，已經是這些所謂港英大佬，是不是？由簡月強、鄧蓮如、中士元，鄧蓮如、彭定康一來即刻去回英國了，已經是， 嗯， 是不是？行政局議員都不做，交回權力出來由彭定康再委任過，喂，這些就是人家的品格高尚咯，亦都係英國佬所謂嘅建制派，就係咁嘅意思咯。我再講，而家嗰啲根本就唔係咩建制派，叫做奴才派。 嗯， 奴才派就係好簡單，其實嚟嚟去都係嗰班茄哩啡嚟嘅。 嗯， 做家丁又係佢，做呢個婢女又係佢。 係， 俾袁偉非禮嗰個婢女又係老董，其實做家丁嗰個又係老董。其實，嗯，總之一吹雞埋位，又係嗰唐景，又係嗰只牛拉出嚟，跟住就開數攞錢，問下方日華。TVB 拍劇咪就係咁咯，即係而家你見到嗰班人嘅政治揾食嗰種嘅揾食格之低啊，係相當恐怖。對於李嘉誠黐埋去呢班人嗰度咧，我亦都好失望。我覺得係咪你叫李澤巨去參加咪算咯？ 啊， 係咪點解要李嘉誠自己落去咧？係你明知係一個政治揾食嘅古惑仔大聯盟嚟嘅裏邊係，你一見到梁振英再加將呢個張志剛，你就知咩料啦，係嘛？ 嗯， 跟住咪要開條數出嚟，揾周融做乜，揾邊個做乜，揾高靜芝去幫大家揾工。梁振英離開咗咁耐，話搞一帶一路推廣，冇大媽撒俾錢，乜嘢都搞唔掂，一事無成，日日變咗蘋果痴漢。而家咪終於揾到條出路咯，所以第一個再就業嗰個係佢啊嘛。 係啊， 同埋佢同張志剛啊，其實係在香港再出發，其實唔係啊。是呢班叫做香港垃圾再就業啊，根本係。咁， 嗯， 你而家嗰啲地產佬科水嘅，咪做咗冤大頭咯， 嗯。 所以老董呢啲咁嘅嘢，大家記住，斗領佢都唔會出嘅，我話俾你聽啊。如果斗領會出嘅話，點會嗰個香港團結基金會染莫財啊？已經搞到有，永遠都係呢壇嘢上邊俾個項目你，你揸住嗰個項目嘅名去招商，然後你就打電話俾李嘉誠。其實就等於大陸拿住個項目嚟招商一樣。 其實就係等於 IPO 啫嘛，佢最揾錢就係呢鑊嘢噶啦。其實 揾基礎投資者 係啦， 係嘛？然後跟住點解永遠大家都唔明水出嚟嘅一定係水嗲嗲咧？ 係 等於以往喺影圈揾食好多嘅人都係咁啊， 嗯， 專呃老細錢嘅。點解咧？你揾佢做監製，拍到電影，哦，1000萬製作成本，佢自己袋咗500萬，真正擺落去製作嘅可能得300萬。 嗯， 咁咪拍出嚟自然就水嗲嗲啦。 嗯， 因為出外景出得少啦，唔夠錢啊嘛，因為所以永遠點解嗰啲 flyer 核突個人，嗰啲 banner 核突個人，嗰啲 leaflet 核突個人，嗰啲 speech 核突個人咧，就係因為頭先我講個故仔一樣，嗰套戲本來攞去製作嗰啲錢，全部中間人一層一層代曬， 變咗做嘢嗰啲人啦。真係已經係被已經外判、外判再外判 N 次外判，刺殺黎智英案一樣㗎。你記唔記得由深圳嗰個咩飛天？ 飛天男 唔係飛天男咩神仙感係啦，我記得由神仙感一路判到嚟執行 攞支黑星嚟香港嗰、那個， 係咪刺殺阿邊個啊？李柱明、那個、 李柱明黎智英， 即係吉佢攞友嗰個嘛，係嘛？ 唔係原本由攞命變咗吉攞友嘛，係 咯， 一路判一路判一路判， 係啊， 判到第五判，喂大佬得嗰幾皮嘢， 係啊， 你叫我去冧友，仲要冧黎智英同呢個李柱明， 嗯， 唔係啊嘛，吉攞友算啦，咁樣、啊、吉攞友都收翻五皮啦。呢、這個判上判上判，呢啲政治裏邊嘅呢種咁樣中共式嘅政治食客，再加埋政壇古惑仔嘅揾食方式，係、嗯、會令到所有中共俾個項目出嚟呢啲咁嘅所做嘅嘢咧，永遠都注定失敗。其實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我話俾你聽。無論駱惠寧做咗香港總督好，包括呢個香港再送殯好，再出殯好，其實都會係同過去一樣。同港進聯、同呢個經民聯、同呢、這個、新港盟、同大量呢啲咁樣嘅組織一樣，嗯、錢燒完拍拍攞友，大家袋咗就走人噶啦。其實唔好話俾我批中，睇下幾時大家開翻張單喺嗰度掛翻個名喺度做壽身啦喺度。 嗯， 所以呢啲咧，你以為共產黨好勁，但係嚟到香港佢要喐嗰陣時咧，你就睇到見微知著啊！你睇個記者會嗰條 banner 同埋個 logo， 你就睇到佢哋。 其實我懷疑 係幾咁垃圾啊！ 任何一個大學嘅學生會裏邊，如果你揾文章，即係好少少嘅。 你行過連龍牆，你就知道大家距離幾遠喎。 已經係啊，已經係㗎，其實係。你而家即係好多僆仔嚇，你讀大學嗰啲 design 都好叻㗎。你真係真心揾一個人去做呢啲嘢咧，唔會咁樣衰嘅咧。其實係呢啲就係因為你而家建制派咧，長久以嚟就係近親繁殖，揾嚟揾去都自己有，好醜都係都照殺。總之自己有就得啦。呢啲就係近親繁殖嘅通病嚟嘅，就係 咁咪就係咯。你個政客又係自己有近親繁殖，佢哋做出嚟嘅嘢又係咁樣。 係啊， 然後不斷你就話點解年輕人唔愛國？點解年輕人咁反叛？點解年輕人要攬炒？係、 啊、 你從來都冇辦法 engage 佢哋，唔係因為你哋政見保守啊。 係、 啊、我再講，其實係因為你哋嗰陣味啊，聞到嗰陣屍味啊、 嗯， 聽到董建華嗰三個字啊。我想啲人已經行轉背嘅啦，已經理都唔理 Q 佢嘅啦。 趕客啊嘛， 係成班人攞咗一個陳年嘅呢啲咁樣嘅垃圾出嚟，然後叫你反初再反初，食完嘔翻出嚟再食。 其實衰過阿周庸嘅啦，已經係，即係你周庸假假地啦，佢自己本身你佢而家今日賴窮一回事，但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即係都係靠自己努力係即係搏上嚟嘅嘛，其實係。咁但係你梁振英嗰啲咩人啫？佢由頭到尾都係個政治動物嚟嘅。 跟住你睇到裏邊嗰啲咩霍啟剛啊、郭晶晶啊，喂大佬，你所謂嘅官二代、富二代，係咪嗰啲賭王嗰啲仔女啊嗰啲，加加埋埋成棚人，望之不似人啊！真係我話俾你聽，你仲學人做咩公職啊出嚟、 嗯？ 你做個正常嘅人嘅能力都冇啊！其實係學人做公職，全部共產黨靠你，其實你靠共產黨根本係。以往港英年代用嘅建制派，你要打得先得。要打得先可以做到建制派啊嘛，而家唔係，所以駱惠寧嚟到點解炒佢咁鬼興就係咁嘅原因咧。你成棚人根本係廢嘅，其實我話俾你聽啊，星期五內會一定係一鍋粥嘅。 嗯， 係咪會唔會好似林鄭警告咁樣會冇鬥咧？我唔知。 重演翻舊年咁。 但係一定會變翻去六月九號之前發生嘅事。呢、這個已經係寫在牆上。 一年都冇嘅，已經係即係歷史。 你話六月九號想淡化抗疫再出發，你嗰邊商喺度搞緊呢啲咁嘅嘢。 嗯 再咩出發啫？我想問，你係叫開打喎？而家係叫人打喎，打噶咯喎，真係、 嗯。 我想話再咩出發啫？其實係唔係我哋唔放過你，係你哋唔放過我哋啊嘛？而家係係嘛？一廿三條，唔好話國歌法，廿三條一路咁樣嚟。就算你再講主打呢個政治攬炒講多十次、 嗯， 香港人都唔會再信呢樣嘢。佢成日都以為個世界好似大陸咁樣，我control住媒體洗你腦。一個方言講二十次就成為事實，即係呢個世界中共模式只可以喺中國大陸實行嘅啫，因為你有公安、武警、公檢法，有九千幾萬黨員，有最嚴苛嘅呢個監獄制度，有所有嘅媒體由你控制，所有微博可以實時即時關閉，係咁樣嘅一個大監獄，先至可以行到呢個中共模式。如果香港都可以行得通嘅話，我告訴你，稍有 IQ 不需要去到羅志光那麼高IQ 80的人都知道根本這個模式是行不通的，完全是、嗯、但是你沒辦法嘛，你長官意志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所以你看着他撞车，我告诉你，这个骆惠宁来香港跟习近平在中美关系撞车如出一辙，如出一辙，你越看越看的轨迹越来越相似的，我觉得 是 真正的攬炒，其实是中共造成的，其实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好，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结束之前呢就呼吁大家 FPS 支持城寨6809941，还有加入城寨的 Patreon 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还有最后跟大家汇报一下呢，我们在这个支持撑苹果，我们呢就是5月1日我们收到是41,100元，那就是资助蘋果的訂閱贊助學生計劃的，然後呢我們就是購買了137個一年的會籍，兩個星期累計呢加上我們自己城寨給的呢，就是總共我們購買了442個蘋果的學生一年會籍，他們就會就是有他的程序去核實身份之後呢，就去免費給這個學生收睇的，我們也都繼續會支持這個撐蘋果的行動，咁希望大家可以能夠咧，係將嗰個嘅信息傳遞開去，等多啲海外嘅香港人。我覺得因為香港人喺海外咧，其實佢哋訂閱《蘋果日報》嗰個嘅動機係會強好多嘅。因為而家你見到海外嘅中文傳媒已經被收編嘅大部分。 係，即係你見到而家李彩華唔係 李婉華都冇得撈。 李婉華，李婉華 播咗首《榮光》之後都冇得撈啦。 係啊， 咁所以你睇到發生咩事啊？ 你老共嗰隻手伸得幾遠幾深？ 好啦，就今日到此為止啦，星期五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